我的灯一直亮着，门关紧了，但眼泪不会缩。该好了，可是心还是痛的。说过了几千次算了，又想想可能会复合。我表面似乎痊愈了，某部分却像残废了。遥远了的月亮，照亮我隐藏的倔强，提醒我去化妆，把以后活得更漂亮。遥远了的月亮，说改变会带来成长，旋转的地球上输了，纪念品呢？谁粗心弄掉了？到哪了？做什么？是否记得？相机里两个人闹着，让微笑没过了夜色。 彩杰的身份很多，在成为歌手之前，他是一名平面和电视的广告的 model。 在2007年的时候呢，他发表了他的第一张专辑，号称是优格女孩。而在今年，他参演了电影《小时代》，并且饰演了顾里这个角色，凭借冷艳的造型获得了赞赏。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，是来自他2009年的作品，被收录在《爱一想》这张专辑当中的《又圆了的月亮》。歌曲的内容是用现代年轻女生的角度表明，男生不要只是一味的付出，其实在爱情的世界里是可以付出和获得同时兼具的。这首歌曲听过来也是感觉非常的独特。继续要请您来听到的歌来自黄立行，《黑夜尽头》。

新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，惊险刺激龙车体验，炫酷奇幻恐龙山，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，欢乐假期，神奇之旅，就在大新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KX 七以硬朗外形诠释越野风格，宽绰七座空间承载观澜，2.0T 澎湃动力御风而行，现已全新上市。 详询北京汉清宏宇 4S 店、东风悦达起亚。 年轻就要释放，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。吉利远景 X One 耀世登场，凡959亲友进店试驾，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。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，试驾专线8030-8588。 启辰七座 M50V 全新上市，七平米大空间大享受的 MPV， 国产的价格，合资的品质，关键是大哟。详情请咨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，电话03123669210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音乐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，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。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，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，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 我为什么会写这首歌呢？就是因为我听太多歌，尤其是系情歌，而好可惜，根本冇一首情歌可以感动到我。 逼翻工，赶收工，我理发都不理世事，收收身，冲冲身，嗱，我冇再对花洒乱唱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公车公楼我攰到冇火。啦啦啦啦啦。啦啦啦啦，听春风吹，春风吹不到我。第一首就算拖，没有这种心跳声。夜晚黑要熄灯，到我兴奋后睡觉丧失知觉。我最怕听冧歌，每日嘲笑我，尤其是 love song， 好乜感觉？我没有爱。望越麻木越怕勒索，越去听我越得不到爱，我好无情，为什么谁会可怜我？呢首歌三分几，我会记得你咁幼稚，初中篇 Josephine我吃汉堡通宵点唱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一把冷中散步扮拍拖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春天冬天等他讲喜欢我。第只手未有拖，就有这种心跳声，容易听呼吸声，就算只得对望就有爱的感觉。你最在心里播，尤其是 love song， 每一粒音里面有 I I I， 越傻越盲目，越爱 love song， 越去听我越想得到爱，爱足全情，为什么谁也深情过？年少我听情歌，阿伦情歌，抄晒歌词才下课，跟所有亲爱的海滨公园唱情歌冧歌。哦哦哦，陪我搭巴士放学散步那一个，一起青春过，一闪身走。感觉我没有爱爱爱，

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问天下谁是英雄？

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？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？ 会不会来？这是他在加盟了宝丽金唱片之后推出的第一张的国语专辑，据说他也是凭借这一张专辑而一跃成为了四大天王之一了。这首歌有国语有粤语，会发现其实黎明的国语很标准诶。他在66年的时候呢，其实出生于北京的，到了4岁的时候才迁到了香港。OK， 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，作为电台 DJ 来说应该会还蛮喜欢的，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做电台情歌。这是莫文蔚的第一张国语专辑 To Be 做自己当中的一首歌曲。好了，今天的歌曲呢就全部为你展示到这儿啦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，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。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，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。你后我看着你后穿过了爱情的街道， 好像你我心事藏得太敏感，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，想了太多